杜十娘。下面请听《闹阎府》。再请听《桃花庵》。 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，为起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，柴家人四处寻找不要走 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“闻听此言”。 人呐、啊，多情还真。 等飞蛾追兔伴南相逢，举起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，您听到的是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散会。